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繁星戏剧村近日启动合作战略，双方将联合打造广播和戏剧融合的跨界平台，拓展广播内容输出边界，培养多栖艺术人才。双方联合推出的电台主持人版小剧场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将在4月7号首演，作为本次合作的序幕。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奋不顾身的爱情从2013年首演至今已经演出超过2000场，是繁星的王牌剧目。而这次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将在原版导演黄彦卓的指点下尝试出演这部作品。从他们演绎的片段就可以感受到从主持人向舞台剧演员转型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是我的徐方法。 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方法？徐方法，哎我天，这名字敢起得再土点吗？啊， 敢嘲笑我， 特别棒。 刘佳、李玲、佳佳、浩洋、晚乔和大帅六位主持人将分为两组轮流登台4月7号到14号的首轮演出。刘佳坦言，舞台上的历练让他的嘴皮子功夫又进步了， 更会控制自己的语言了。以前我是在小幅度一个小的振幅，然后再控制自己的语速啊、语气啊、语音调值，那现在我更大了，然后这种控制是一个最直接的改变，再加上形体。 佳佳则觉得两种身份的切换能帮助他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表达力度。 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我以为自己已经很夸张，声音已经很高亢，我很气愤，可是导演说你怎么那么平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点，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挑战，要把自己最内心深处的不为人知的一面释放出来。 繁星戏剧村创始人繁星介绍，今年将提供不少于20000张优惠戏票，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双方的合作也意味着更多好作品正在路上。 培养德艺双馨的广播人才和戏剧人才啊，来打造呢创新啊有中国精神北京故事的文艺作品啊，我们要联合来出品啊，将来属于我们双方的合作的 IP。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告诉记者，未来双方还将联手打造更多戏剧和广播主题的落地活动，这部话剧只是一个开始。 通过这样的一种跨界合作的探索，对戏剧艺术广泛的传播，打造出我们更有实力的主持人队伍。我们正在探讨下一步的合作剧目，希望呢能够打造出跨界融合的优秀案例。 接下来再来关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红海行动》、《十八洞村》等15部中外影片入围了本届天坛奖。本届天坛奖面向全球征集2017年1月1号以后出品的优秀影片，一共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报名参评，比上届增加了235部。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由导演王家卫担任，其他六位评委中还有演员段奕宏、舒淇。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5号开幕，天坛奖十大奖项将于4月22号闭幕式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今天啊，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特别策划，同时呢，也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的首场线下的诵读沙龙。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陈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阅读人生。欢迎陈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我们今天的这场活动呢，其实是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是进行了一个线下的诵读沙龙，有三位读者在我们图书大厦的这个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前呢，进行了一个诵读的展示。我们也选出了一位能够最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在下半段的时候，他将和陈铎老师一起来完成散文《春》的诵读。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有网络，我们不只有这个广播的直播，还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还有易直播的 APP 搜索不止余生来观看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没有到现场的朋友们呢，也都能够观看到我们今天的这场活动。如果呢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正在西单附近，那您可以来到北京图书大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和各位现场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啊，也是咱们北京电台2018年听见经典的第一场的诵读沙龙。在刚刚进行的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呢，大家也是看到了陈铎老师的风采。其实到今年，陈铎老师已经是从事广播电视行业60年了，但是今天到现场我们看到您依然是精神矍铄。哎呀，都想知道您是怎么保持的这么年轻。那其实今天呢，首先是咱们那个文艺广播的生日，陈老师您能不能也先给大家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现场的朋友们，给文艺广播送一个生日的祝福呢？ 当然当然。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了，应该庆贺，应该感谢，因为正是北京文艺广播丰富了听众们的文化生活，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应当说是听众们的好朋友，所以北京文艺广播过生日了，当然值得庆贺，也值得感谢的。要说北京文艺广播是属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部分， 对 吧？ 对， 我就想起60年前我迈进广播电视大门的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还是归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一个部门，叫首都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叫对内部，国际广播电台叫国际叫对外部。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事业战线上的战友啊。 其实60年前咱们是一个单位。 对了。 其实文艺广播是属于北京电台的一个频率。那现在北京电台呢，不光是有各大频率在每天向首都的市民朋友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还是提供了很多这种文化和文艺的，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推广文化自信，所以呢，特别是今年北京文艺广播，你看我们的主题叫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这个意呀，其实是代表着两重含义，代表着文艺，也代表着仁义。仁义呢，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因为在今年 文艺广播的生日季期间呢，会有很多和这种北京人艺啊这样的院团，我们一起来合作，让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更多的走到这些文化艺术的殿堂里面，一起来分享我们这种文化的乐趣。因为文艺广播重要的是向大家传递快乐，其实分享文艺、分享文化也是一种快乐。 要我说，那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啊。再扩大一点，花开为大家。 对对对对，花开为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前有一个小朋友说啊，其实是我们用诵读的声音在等待花开，当时那一句话也是融化了很多人的内心。 对， 那其实我知道陈铎老师在现在其实一直是在进行阅读和诵读方面的推广，其实我不知道，其实阅读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哦，对我的影响不光是生活了，对我的工作也是有影响，而且这影响呢可以说是很大，很重要。怎么个好，怎么个有影响呢？我想概括一下啊，就是在2013年，我曾经为北京国际图书节写过几句话，这几句话呢就是这样的：读书好，为你添知识，增智慧，开阔视野，开事业。读好书，让你有榜样，有追求，有方法。好读书，助你脑力活动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生活品质提高。就说，读书啊，我们读书好，读书好，读了书你可以增加知识，增加智慧，开阔视野。读好书，书很多很多，得选择的读。 对， 读好书也让你有榜样树立在你的面前，也有追求。哦，这你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可以明确。再有方法，思想方法呀，工作方法呀，是什么样的啊？自己这个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头不对头，是有助于你前进呢，还是阻碍了你前进呢？通过书本，通过读书也可以有对你有帮助。所以如果你喜欢读书、好读书，肯定对你的脑力活动会提高，因为老得动脑子，除非只用眼睛不用脑子读书，恐怕不会。通过眼睛读看到了，你也思考了，哎，对你的脑力活动有帮助啊。通过好的脑力活动、有益的活动，你的自身素质肯定也会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了。那么生活品质呢，也会得到提高。通过读书，哦，大千世界如何如何，芸芸众生如何如何啊，都可以。你会欣赏它，你会批判某些现象等等等等，我想也不用多说了。就是读书好啊，读好书，好读书，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体会。 陈老师为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读书的好处。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知道哈，这个读书是很好，增长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阅历等等。但是呢，有很多人会想，哎，那我应该读什么书呢？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来到像图书大厦这样的这个书的海洋，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哪些新书，有哪些重点推荐的书，哪些经典的书可以自己来读。那陈老师，您在生活当中，您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呢？ 应当说，为跟我工作有关系的，我会积极的、主动的多选一些。当然，大家也都明白，不可能天天都在工作，日夜都在工作。所以也总有一些需要吸收的一些知识，跟自己工作距离比较远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一些修养，提高自己的这个思想水平，或者是怎么对待人事物的一些书籍指导，也会有啊。当然，比如说我们人要健康，可关于健康，我们不从事医务工作，了解的很少， 恰恰都说是首先对自己应该多了解， 对， 恰恰有时候工作一忙对自己就忘掉了，就不了解，那么通过书本也可以有所了解。 嗯， 所以我觉得要选择的面其实是很宽的，而且不同时候，比如说不同年龄啊，那就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嗯， 小孩、老人、青年都选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一个什么标准。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标准就是好书 一定要读， 有益的书、 嗯、 那是肯定要读的。 对，那今天呢、嗯、陈老师也是在现场啊，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很多这样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也希望大家，因为四月份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读书盛行的月，因为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那在这个期间呢会举办很多这样的读书的推广的活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春天多读书，读好书。其实提到陈铎老师的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话说长江，虽然我的这个年龄当时还没有看到过当时播出的时候的那个盛况，但是呢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听我的家长爸爸妈妈们提起过，说话说长江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当时对于就是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的一种观看的场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话说长江开始，陈铎老师的名字呢也是家喻户晓。我们今天呢先在现场一起来听一下话说长江第一集当中陈老师的配音。可能是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听不到哈，但是我这边耳机是有声音的，但是很可惜了，那就这样，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话说长江，因为这篇呢我当时在搜索找资料的时候呢，我自己呢也是听了很多遍然后当时陈老师的声音一出来，我想哇、哦，就能想象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跟我们观众进行交流呢。因为陈老师的声音，当时我听着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感觉是稍微有一点收着，是当时怎么在这样的创作呢？会想到这样的创作？ 哦、不会是这样的 啊、 哦？春天到了，万象更新呢、啊，春暖花开，开在我们的心里，也可以说是开在众多美好的文字里，众多美好的文艺作品里边。 嗯， 我想在我迈进广播电视事业大门60年的时候啊，回顾一下我的起步的春天，嗯，也是感慨万千呐、 嗯。 所以，话说长江这个大型的系列电视连续节目， 嗯， 我参与了。那我想说一说，开始的时候，我参与到这个话说长江这个节目里边，哎，我就想什么叫主持人呢、啊、 嗯，当时还没有主持过、 不知道这个，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觉得哦，主持人是个角色，当个角色来演吧啊。但是很快就觉得，哎，我干嘛要去演别人怎么感受大好河山呢？我就是应该代表电视工作者去感受我们的大好河山，哦，美啊，美到什么样啊，去感觉到哦，棒啊，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真诚真实的这个感受体会传达给观众就行了，不需要去装扮去演。 嗯嗯， 因为装扮和演总还隔着一层， 对， 不如我直接感受，我传递给观众，那多好啊。 嗯， 所以有一小段这个弯路，很快我们团队大家一起商量，觉得哎，还是应该我作为电视工作者的代表，把我们的真实感受告诉观众就行了。 嗯，其实您是走到了这个长江的很多地方，当时带回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些景色的一些感受，在电视上通过电视语言来传递给更多的观众的。 是的，另外话说长江里边有很多部分不是出场的镜头，而是我们的解说。 嗯 啊，那么解说的分量很大了，怎么来处理这个解说，当时我也有个考虑，就是根据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啊， 我们是跟等于给观众当向导似的， 嗯， 啊，或者是作为朋友，我们到观众朋友的家里去坐在一起聊天啊，这是哪儿？这儿有什么特点？这儿有什么文学作品？这儿风土人情是什么什么样？都是这样的，那何必要板着面孔，当教师爷呢？ 嗯， 如果有些片子，表现的感觉好像居高临下，啊，那么让观众会觉得听起来 有一种距离感， 有一种距离感。 嗯， 尽管画面很美，这地方很漂亮，但一听总好像隔着很大距离，那干嘛，是吧？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作为朋友到家里，人家家里边去一起聊天， 嗯， 啊，这种聊天肯定人家是愿意听的， 嗯， 是听得进去的。如果你再到了人家家里去，老去训人家似的，居高临下摆了一个高姿态， 嗯， 哦，那对不起了，您请吧， 嗯， 我没必要非在家里听你训，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种处理呢，哎，我们整个团队大家也接受，觉得好，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这大概也就算跟从前的有些我们的专题这个纪录片解说不一样了。 嗯， 啊，但这个其实跟广播又有关系，因为广播那不是在大广场那种广播， 对， 也是深入到各家各户，甚至于 就在一个人的耳边， 对， 为你说话， 在一个人的耳边来听呢， 嗯， 你跟人家训话似的讲，人家受得了，耳朵都受了，行了行了， 嗯， 我不听了行不行，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跟听众， 嗯， 跟观众其实是朋友， 对， 啊，并不是教师爷， 嗯， 啊，没有必要， 对， 啊，所以根据节目的形式内容来考虑。 嗯，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话说长江》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其实就是像有一个自己很好的朋友，他对这段历史或者对这段故事非常的了解，他在为我们娓娓道来。其实跟我们广播真的很像，因为前段时间呢，有几位听众呢，也是受到诵读小站的邀请，来到诵读小站的我们的直播录播间里面来录音。有一些观众呢，有些听众他们就说，那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跟大家交流呢？怎么样来诵读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有的诵读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站在舞台上，你面对的是所有人，但如果你是在广播里面，你是一个人，或者是在一个人在对两个人说，在对一车的人说，所以呢，你是要在他们的耳边娓娓道来的感觉。那当时呢，很多这个来参与的朋友呢，也觉得也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听一些我们在诵读小站之前播出过的节目，就包括陈铎老师您的录音。因为陈铎老师现在您的每周一诗呢，也会在诵读小站里面播出，大家其实在诵读小站的短版节目里面也能听到陈铎老师的声音，每周呢都会为我们推出一首诗。其实陈铎老师现在一直是在致力于这个阅读和诵读的推广，现在也用很多新的方法，比如说在新媒体上面来推广。那是，其实我也觉得挺好奇的，您也其实是退休了很多年，但是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有益于大家阅读和诵读的事儿，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让您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呢？ 嗯，首先我是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而成长的，所以当我迈进作为一个年轻的广播爱好者迈进广播电视大门，这就深知我们广播电视这个职业责任重，影响大，不能等闲视之。 嗯， 那么因为对这个职业的关系吧，嗯，干了一辈子了啊，所以到后来这些年就觉得虽然退了啊，那还是要尽量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那就是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广播电视是能够深入每家每户的一种大众传播形式，在我们人们的生活当中啊，广播电视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新媒体出现了，它更可以直接影响到每个人，因为直接声音， 嗯， 图像都可以传到每个人手机啊，什么都电脑啊，很直接了。所以就感觉到当时也看到有些社会上的一些大的大环境有一些污染， 嗯， 就是我说比如只看重什么东西，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泥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读书。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陈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诵读。欢迎陈老师。陈老师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铎，欢迎你们光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谢谢陈老师。其实这段话应该我说。陈老师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了读书对您的影响，以及话说长江的很多故事。我们在现场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原来知道当时您在创作话说长江的这个解说的时候，是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是有很多的心思，就是希望娓娓道来的来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直播之前呢，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诵读沙龙，在图书大厦二层我们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前，有3位读者是通过报名的方式来到了现场，那在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个诵读的展示。最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非常荣幸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呢将跟陈老师一起诵读春，也就是朱自清先生的春。那我们先欢迎一下这位听众，来，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陈铎老师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月，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么今天呢，本身能够和陈老师同台就已经非常激动了，又非常有幸的被陈老师选中，就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么今天非常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一份声音的享受吧。 现在用说是声音的享受，希望你一会儿呢不要紧张，好好的表现。其实刚刚在诵读之前呢，你也说自己其实是对于朗读，对于播音主持都是非常爱好的一位读者。 对，是的。朗诵对于我来说其实意义还是挺重大的，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嘛，然后慢慢的这个梦想开始发芽，那么现在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声音，去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声音，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其实作为主持人的我也是非常觉得能够从事这样的一项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每天知道很多信息，我们通过声音，通过电波传递给更多的人，把快乐，把自己的一些更好的美好的想法传递给大家，就是 这样的分享其实是让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快乐的。 对，没错。 嗯，其实陈东老师从事电视广播电视60多年，相信您在这方面一定有更深的体会。 嗯，这个张悦也是校广播站工作过。 嗯，对， 所以我们都是广播站线的了。 我们都是通过电波来跟大家来传递声音，来分享快乐的。陈老师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的形式来跟我们能看到陈老师在电视上的一个形象。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分享的是春，因为我们今天诵读的主题是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诵读春天，诵读春天，听见经典。因为今天呢，不光是北京文艺广播24岁的生日，同时呢，也是听见经典2018年第一场的诵读沙龙，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呢，开启的这场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春天，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哎，应该选哪篇文章呢？最后选择的是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春》，因为他表达的对春的喜悦、对春的盼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可能每一个人的表达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陈老师和张悦为我们诵读的《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儿遍地时，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讲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啦，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乡下里，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领着我们上前去。 我们听到了，现场有很多听众都在鼓掌，感谢陈老师还有张悦为我们送来这么一段朗诵的享受，真的是沉浸在了这个诵读春的当中，好像已经能感受到微微的春风在吹过我们的脸庞，虽然直播间里是很热，温度很高，但是仿佛已经有一股春风吹进了我们的心里。哎，我特别想知道陈老师，您在处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您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呢？ 首先啊，这个作者本人他的身份、年龄、性别等等因素，都是作为我们要想朗诵、要想处理、要考虑的。那么朱自清他写这篇春，那么作为他这个年龄、他这个身份啊，我觉得就不可能像我们年轻人去感觉春要那么节奏 会那么快 啊， 那么跳跃，或者是那么兴奋的言行语表的，他是更会有一些内在的这种欣喜变化，但是年龄可能身体状况等等还对他有所限，这个局限，所以我的想处理他，我就是要在慢的当中出现的一种紧绷的喜悦。 其实我们能听到喜悦 不像你看张悦他年轻啊，他的感受你看在第二段那就一种欢欣鼓舞跳跃似的，一下子就蹦出来那个感觉，是吧？桃树、杏树、梨树什么时候他会这样？岁数大一点就慢慢观察，桃树、梨树、杏树，不急不忙了， 已经从容很多。 为什么我就觉得选她一起来搭配，她又是一个女生，两个人朗诵的时候她有个变化，感受听觉上也会觉得是如果老是上了岁数那种慢慢悠悠什么，听了几段之后就会太沉闷了，慢慢可能都睡着了。 这样的话有一个节奏的转变， 会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所以像张毅他的这个感受，春天来了，对他年轻当然是那么一种快节奏的兴奋的，巴不得赶紧冲到这个田野里去，冲上山坡去看大好美景。所以应该是有不同的处理。 对， 当然如果就是一个人来朗诵，也不应该像我第一段就是那么一种，也是到第二段他朗诵呢，我也会把这个变化心情在多少在不影响自己这个身份年龄的表达里边再把它加快一点。 嗯，虽然我们是临时这个创作的一篇朗诵，但是 即兴朗诵 但是陈铎老师也是根据和您搭配的和您合作的这位诵读者他的整个表达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对您自己的这个诵读和表达有一个调整。其实我觉得今天呢大家也都非常的有收获，因为在现场听到朗诵艺术家对我们诵读有这样的一个指导，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建议。那对于张悦你来参加今天的这样一场活动，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呢？ 在说今天活动收获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自己本身对于陈老师的一种认识吧。 嗯， 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话说长江》，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但是那更多的存在于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记忆当中，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么我真正开始熟悉陈铎老师是在我决定想要去从事这个播音朗诵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去认识的陈铎老师。那么当时也就知道陈铎老师是我们算是中国广播电视工作领域的元老级别的人物，对，第一任的工作者，所以也非常的崇拜。那么近几年也听了不少陈铎老师的一些作品。那么和《话说长江》相比，最震撼我的就是陈老师的声音其实变化仔细听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就觉得在这当中陈老师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是 但是陈老师的精神非常好，而且而且现在呢也一直是在不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广播上还是在舞台上，还是为我们奉献了很多很多精彩的诵读的作品。那在不久的将来吧，在过一个多月之后呢，陈铎老师还会奉献一场诵读会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也是时间有限，我们学习的机会呢可能今后还有，我们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陈铎老师做客诵读小站，也这位幸运的听众张悦呢也是满足了你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够跟朗诵艺术家共同来完成一段诵读，相信这对于你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那我们再次感谢陈铎老师能够做客诵读小站，而且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呢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一个生日季的开启，今天呢大家在文艺广播当中就能听到很多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们向文艺广播送出的祝福，还有一些表演艺术家，像仁义的演员、表演艺术家、导演等等也都送出了很多的祝福。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收到了陈铎老师送的祝福，看来今年文艺广播的这个生日真的是收的祝福是满满的。那在今天晚上啊还会有一场特别的直播，就是在今天晚上7点到9点北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这两个节目呢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